这是当妹妹为你为 Vostok 号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氏300岁，更啥？当于一百日四少，莫当听欧长点成些。孟浩然，8月欧翠平，行河红太清，其正红芒迹。波行岳阳声，爱子无朝夕。东哥齐下命，赵官垂叠甲，空无莫何清。完毕，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工程修改。